事，多少个城市，多少我们的故事，我跟着你给的梦去一个新地址找我的相思，我好想听一次再听一次你说你爱我一辈子，那说爱的方式多甜蜜多固执，想飞到你身边再听一次，从地球最远的位置躲进你的怀中，想你真实，一次又一次回忆你的样子，你温柔的笑，你那些粗心的事，多少个城市，多少我们一个新地址找我的相思，我好想听一次再听一次，你说你爱我一辈子，那说爱的方式多甜蜜多固执，想飞到你身边再听一次，从地球最远的位置真实， 听过有李玟的作品叫做《再听一次》的。 首歌点做，首歌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地讲。Oh, 正式开始啊！今日7月6日星期四嘅骚动音乐 系啦，咁啊提提大家咧，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咁啊，亦都同时间预告一下，我哋今日6点咧将会有 Ega 江海嘉嘅出现嘅。 系啦，咁就会讲下即系演唱会嘅筹备啦，亦都问下佢嘅心情啊，各样啦。咁但系倾下倾下都讲咗好多嘅，因为都真系醒起正直都佢入行10年啦。咁讲紧呢10年。在个筹备过程又找回自己的歌啊，搞第一次的红馆的时候，中间有没有令到他 record 了什么呢？是几多故事听的，咁同时亦都会即是讲新歌的故事，咁样六至七就会听到 Ega 的访问啦。 冇错。咁啊，今日咧就喺網上邊咧，我就發現自己又再確認自己係一個老人家啦。 我提你啊，即刻，我即刻 send message 提你話，喂，你唔好跟甩啦。今日即今日瞓醒見得最多啦。其實我都已經非常支持噶啦，因為 你非常支持， 我非常 support 嘅支持啦，同埋 very late 。OK， 因為佢其實喺你嘅社交平台咧，佢會顯示到你係第幾個用戶啦。我已經係第674,6380个啦， 系咁啊！解释一下，因为今日又有一个新嘅一啲 social media 嘅平台，即系叫做新登场咁样啦。 系啦， 咁啊，作为一个跟得上呢个潮流脉搏嘅年轻人，咁梗系要睇下系咩事情啦。咁样，因为我发现咧，我头先因为我今日其实日头全日都忙紧工作嘅嘢，其实我完全都未留意嘅。咁啊，直至到身边啲朋友开始，即系不论系行内行外嘅朋友，都已经开始热烈讨论噶嘛。喂，有新嘢玩啊！有新嘢， 我系睇story 见到嘅。我第一个见到系阿力章嘅 story， 系 咁跟住另外我又见到有啲音乐人，譬如徐浩都有讲话，哦，佢系睇到洪家豪嘅 story， 咁即系大家都好系睇人哋嘅 story 当中见到咁样。咁啊，洪家豪早嘅2553好早嘅呢个人， 好快喎、 啊。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件事系有趣嘅原因系咩咧？即系佢嗱，好似好耐冇喺。即系出现一个咁多人一窝蜂会去玩嘅一个社交平台啦，咁其实好简单嘅，点样理解呢个社交平台？其实佢就等于一个 Twitter 嘅啫。 系， 咁但系咧，我觉得佢呢个时间点咧推出得几好嘅，个原因系咩咧？就是、因为 Elon Musk 咧，佢喺即系佢叫入主咗 Twitter 之后，其实佢出咗新嘅政策，我唔记得正式实行未啦，但系佢总之会限制用户一日可以睇 tweet 嘅数目，咁所以其实你系限制咗用社交平台嘅。嗰、那個習慣啦，即係簡單嚟講，假設你從來冇用過 Twitter 都唔緊要嘅，你用我當你用翻 Facebook、Instagram 嗰啲就係、是、嗰、那個 app 係會限制你每日可以睇到幾多個 post 嘅次數，好似唔知600个啊，類似係咁樣嘅就係啦， 即係你唔會睇多過，即係咁。如果我係有嗰啲網絡成癮症嘅小屁孩咧，咁係咁碌係咁碌，咪冇嘢睇咯。 係啊，即係你係睇到咁上下，咁就冇噶啦咁樣。咁我詳細我就大概知少少呢個，因為都係睇啲財經新聞有講，因為啲會影響股價噶嘛，你知咯。即係會覺得啦，係啦，個個都話 Elon Musk 一掂嗰啲嘢，通常都唔好亂嚟啦。咁所以會睇到呢啲問即係叫做少少嘅新聞。 OK， 咁所以。我知道呢一個新聞嘅時候，應該都係一個禮拜內嘅事。咁、所以到今日瞓醒已經見到有一個平台係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嘅操作，那個 concept 係類近嘅時候，你就覺得啊，你呢個時間點又出得幾靚？ 係， 即係我覺得你開發就唔會話哦，我上個禮拜見到佢咁，一個禮拜後出，我自己覺得唔知有冇得咁快啦、如果你寫 program 或者點樣，你可以話俾我哋聽啦，有權可以好快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嗰個時間點推出得好重嘅， 同埋好爆炸性嘅，因为好似冇乜叫做即係之前一啲预告，好似即係唔会话提早讲俾你听啊，几多月几多号我哋有个新嘅social media 登场啦，又好似冇、突然间一朝头早起身咁， 就 会世界有啲唔同咗啦。 因为我又睇返啲新聞，即係知道下呢件事点样嚟啦、我好想知佢係咪真係即系头先我猜测佢就即系追住 Twitter 嚟打啫，我都睇下有冇一啲访问报道或者有冇啲人去爆料讲啦。咁但系其实上网都有睇到咧，外国媒体讲咧，其实呢一个嘅程式已经有一个封测嘅阶段，之前做紧嘅、类似封测啦，即系有揾一啲嘅外国嘅唔同 social media 可能有影响力嘅 influencer 咧。就會即係嘗試用下、體驗下嗰種咁樣。咁但係 for public 就真係好近，因為我見喺網上面啲外國媒體嘅 news， 我瞓醒嘅時候睇佢嗰啲 news 都係講緊幾個鐘前，即係都係喺 好啱啱， 係啦，真係好啱啱嘅啫。 咁所以呢件事就非常之快，亦都好迅速。咁大家亦都好多疑問，究竟呢個成績做啲咩啊？會唔會跟車太貼啊？因為對上一次大家有咁嘅感覺，應該係 Clubhouse 嘅時候啦。 哦，好耐咯。 咁但係嗰個又好唔同嘅，我個人覺得佢一 Clubhouse 嗰個真係用聲音主導啦，傾偈為主啦， 同埋佢嗰個定位咯，即係佢嗰個定位比較少係分享日常生活嘢。 係 佢嗰度似係。学会啊，兴趣学会嘅嗰种操作嚟， 明 系啦，你中意呢个题目，你会入去嗰种，咁但系佢唔系一个好直接分享生活嘅嘢嘛，咁、但系因为你而家呢个基本上你当即系等于以前嘅 Facebook 都系即系出 status 一样咯，咁样，只不过佢真系主攻系文字，当然佢都可以有相啊，有片有 link 咁样样啦。咁所以就嗰个，我觉得佢会维持嘅时间可能会长啲嘅，特别有啲朋友可能。知道有 Twitter 就從來冇用過嘅時候，咁而家呢一個好似方便啲喎，近啲喎，因為始終佢都係 Meta 嗰個體系裏面喎，咁就可能佢會維持嘅時間長啲啦，我唔知啦，係啊。 但我發現咧，即係你都知道我係一個科技盲嚟噶嘛，即係我不嬲都以呢一個自居啊，即係直頭係感到呢個身份係直頭對我嚟講係自豪啊。 所以你明都係嗰句點解我即刻 send message 話俾你聽，喂有新嘢出。其實我 send 俾你嗰下本身唔係諗住今日要講，我純粹係提 關心下我有 冇。費事你見到啲嘢咩嚟 咩嚟㗎咁樣，係啦，我都拗曬頭。咁我覺得今日好叻仔就係因為你提咗我，所以當我啲朋友講嘅時候，我大概都知道發生緊。 系啊，好早话听啊！ 跟住然后，我觉得咧，而家自己个人咧越嚟越老人家心态，即系有啲似以前我阿爸阿妈会同我讲嗰啲，就系我喺度问啲朋友就系有咩好玩啊！我第一下系真系，我喺度谂紧就系、是、啊呢、這个平台其实做紧嘅嘢同我哋而家平台做到嘅嘢又好似差唔多啊？点解大家都会咁踊跃嘅咧？咁样咁跟住我就好好奇即系到底佢哋嗰个心态点样会去参与咗落去嘅？咁有一啲会比较直接啲嘅，我会理解嘅就系、是、因为嗰啲而家嘅 digital marketing 嘅市场咧，即系嗰个攻势真系好快啊！即系呢个新嘅平台一出嚟嘅时候，呢一个专做 digital marketing 嘅一啲朋友仔已经开始研究紧佢嘅一啲 backstage 嘅玩法啦，系啦，咁样就即系会唔会有一个潜在嘅叫商机咧？系啦，咁样样 都系啊。 咁啊，对，但系对于即系普通普罗大众嚟讲，就系几得意啊！睇下啲朋友讲下废话，好似好耐冇见到啦，因为。而家我哋玩緊嘅平台好多時候呢變咗好似一係睇廣告多啦一係睇新聞多啦就比較少見到即係好耐關心唔到你啲朋友嘅日常生活啊起居飲食啊。 呢個定位對我嚟講就係講一啲廢話啦因為我其實好多嘅但係你另外啲平台你好似你 set 咗個空間。所以我覺得最有趣就係個平台呢佢係一個中性嘅。 係。 你最好睇就係啲人慢慢點樣演變到點樣玩佢。 係係。 係啦有一日點樣分家咁我乜嘢放喺其他平台乜嘢放喺呢個平台。我覺得呢個有趣嘅同埋大家都會諗緊究竟喺呢個平台裏面你要適應一個點嘅自己又係一個有趣嘅嘢嚟嘅。正如呢首歌所讲社交平台当中你扮演一个咩角色呢你会 upload 啲咩上去呢 我午后听海浪荧幕前合唱时代歌举重后肚饿临睡前就抱菠萝挑选了每段配乐通通以滤镜逐格自拍的我怕爱火抹去后眉目会淡黄色热汤写照，世代今年一刻火箭灿烂多千百度，世界最怕笑，继续信，一抹过总有心跳，全部故事各自记录。这幕图像凝住我如滑坡于内震荡然后传入记忆囊轻轻于快乐每幕终点也想在大脑直接收藏放个空播放在回味 想像动态分秒，当天打转每日的小技术，看似极渺小细微了，还是会加快心跳，全部故事各自记录，提及我还理想在中，潮流那么疯疯跟我，渴望延长那个背后气候，全部故事继续跳动，平淡有愉快常在中，流连过多少多少擦过后，残留了风不可触碰，像失踪摆在圆洞中， 叫佢教你玩呢一个新嘅 app 啦、 啊。每次有新嘢我都叫佢教我。 听过有波兰欧子林嘅新个歌名叫做《常在中》，先睇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耶伦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四日访华行程，将会同中国高级官员会面。耶伦系继国务卿布林肯之后，不足一个月内第二位美国内阁官员访问中国。美国财政部一名官员表示，耶伦计划在访问期间寻求扩大美中两国通讯渠道，避免溝通不暢順，並擴大在全球經濟、氣候變化和債務等問題上的合作。路透社引述美國官員報導，耶倫訪華期間將與中方官員進行坦誠討論，雖然預期不會取得重大突破，但會推動在經濟問題上開闢新的溝通和協調渠道，並會向中方強調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援助的後果。立法會三讀通過修訂區議會條例，国务院港澳办表示，标志香港特区重塑区议会制度的立法工作顺利完成，是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不断提高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发言人指出，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一批反中乱港人士利用制度漏洞进入区议会，严重扰乱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并挑战一国两制底线，亦嚴重威脅國家安全和香港穩定，必須深刻吸取這個慘痛教訓。中聯辦強調，香港特區重塑區議會制度，回歸基本法原意，體現愛國者治港原則，對於提升地區治理效能、完善香港特區治理體系具有重要意義。发言人话：相信在特区政府有效组织下，新一届区议会必将成为特区政府开展基层治理的坚定支持力量，协助政府提升地区治理效能。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今早在香港机场拘捕一名24岁本地男子，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串谋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警方说，这名被捕男子正被扣查，相信他和昨日四名被捕人士有关。警方行动仍然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消息指，被捕人士是前香港众志常委朱恩豪，他今日准备乘坐航班前往台湾，在香港机场被捕。一名报称任职导师的 YouTuber 在去年向两名男学员销售约会技巧课程之后，索取学费和换装费超过54万，

脑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花木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再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分神啦，我个心仲系有啲啰啰挛啊， 都系嗰句啦，系 friend 先同你讲咋，感情问题一律建议分手啊嘛。 好友都不想谈到关于你的心事，讲了一千遍我也不烦厌，分手的短信也都说不上够血腥故事，心事应该要尽快翻译。偶尔也在细细时看过去照片，偶尔也要痛快喝醉再干眼前，偶尔记挂你每晚频繁的致电，又有时偶尔我会约个派对放纵作死，偶尔却会厌恶这种游戏，偶尔记挂你无知觉地，做错只是我一早猜到这发展，我先有心约束见面，刻意的体贴善意谎言、啊、明不明，有意说说笑笑我当客气上演，有意约约气候当作老友发展，有意一个你有意的表演，但我仍偶尔细算过去哪里说错句子，偶尔习惯你脱轨情意，偶尔也愧疚，也是偶尔。 每一晚拨小手机对话，我呆望白色天花，听你讲住无聊嘅废话。到而家都唔知道你到底系真系假，定其实只系一场我做主角嘅笑话。一边点处理你过去记忆，再偷偷地记下你需要信息。I don't hate you, it's not that I miss you。只系偶尔都会有啲挂住你嘅时候。 其实再讲更多。难于先清楚，害怕一次次做错， 是我一个想法。 每天要一早一晚工作冲至未掏空，我都会收个空洞听你俘虏做听众，一情一太重，热情未发动，只要一个 call 我多月都莫名接送，太多份要委曲对方的心意，身身边却得你得到好处，都想输但一切失去之处，卖我熟悉无奈又想起多次，多多拉起再远又怕冻，追得紧谁又不轻松，讲出口又难耐是痛，沉入深海感觉辗转失控，多多拉起再远又怕冻，追得紧谁又不轻松，讲出口又难耐是痛，情恨难恋未爱就想都知道。 最惨呢，永远呢身边都会有一啲嘅朋友。 You know what? I'm literally like so over him. 加多把口令到你个人更加啰啰乱。带嚟有恶梦扭蛋 featuring Eagle, 偶尔。也有想你的时候。 呼吸竟有些抖颤。想到某些 而你好清楚嗰一种嘅啰啰挛，唔单止净系存在喺你嘅脑海当中徘徊，甚或乎喺你一呼一吸间，你都觉得个心好似矮矮地咁 嘅。这机器杂算，时空穿梭中得到验证，是某人你共我做过这里，话语亦记录了在你的现场，沙啲也再复杂，残留着一串密码，乱撞乱碰竟跌入旧时，自动自觉再等。入旧情景，重温那次离别你的故事，但是旧记忆似你电视机，失起那日分手一刻，你看着我时，其实是心痛还是？ 一年听我两首作品，有 Nancy Quay You Took My Breath Away 同埋张曼珊自动登入。 循环着单曲的我听不出突破，重复的心死等你内疚，我能回复单身好过歌一直播，传入脑海卷起伤感掩盖自我，你泪眼令漂亮借口凄美了十倍，瞬间会拒绝过滤那词汇，我示意就这样结束，尾声却隐晦，逐次为你徘徊又后悔，差不多崩溃，从新开始到跟你没未来，伴你循环着恶果不如分开，无论是你喜欢忠于本性或喜欢我慷慨，那磨合注定各自各悲哀，难同在精神，我仍没法感到悲哀。我就算愿放下耳机，听够了病态，决心却脆弱，旋律里崩坏。你别 里却被我抑压不发，被困在悬曲忘掉外界，苦恋得不解，从新开始都跟你满未来，共你从幻想恶果不如分开，无论是你喜欢忠于本性或喜欢我慷慨，那磨合注定各自各彼爱，但同在精神我仍没法感到被 如果你问我呢一种啰啰挛、心口硬系门可以点救？点样对症下药？冇得救噶，听歌啊，听多啲歌有益身心啊！但系有 Aden 红作声，单曲循环症。 你说我太平凡，我说你太麻烦，自问我是平凡人，没法走近。Baby, I miss you so, 明明只想我得到你关心、嗯、是我没法一个面对你已更开心，忘记你以后已习惯一个，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不高再相衬， 如果你都是觉得好多嘢摆唔低嘅，好多嘢都仲係会见到就諗起嘅，咁我解 绍你啊，有一啲人嘅歌系特别好 loop 噶，好似以前我就会成日听五月天啊。 曾一直笑着，曾无比快乐，相爱的两人相反的人生，回忆在温热，承诺在深刻，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 你不是吻痕，更不是过客，你是我还在执着的永恒。遗憾的是只能重复着，谢谢你让我自己完整。 我终于舍得放手，让你寻找下一段的旅程，你就是一是活着，对公的我们远远相望着，陌生却也是最了解的，都别再为了彼此心疼。 我终于舍得放手，让你寻找下一段的旅程，你就是一下一段的旅程，你就是一道光，有限可能。不是为了我，也要勇敢，也要幸福，也要快乐。你永远会是我最爱的人。我终于懂得放手，能让想念更自由的折射。我会想你。 新闻之前，一连听有两首嘅作品，包括有 JNY Beats 嘅《分分钟都需要你》，另外仲有佢哋系萧秉治 featuring 五月天最新排头作品《爱人》。转头翻嚟有 Edgar 嘅出现啊！ 冒险。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三度尝试入纸红馆争取演出，为咗祝福佢，波城你俾佢好啲嘅人喎。 我今次决定送三句俾佢啊，听住咯。 江油并重，海纳百川，家常包满。 哇，波城你咁偏心嘅，帮我谂你都未必谂到三句。 我哋苏颂音乐嘅嘉宾有 Edgar， 嗨， 嗨， 今日送呢一卷一定会俾所有人话我哋偏心啊，但冇办法。 我可以话呢一句系我喺苏颂以嚟觉得最劲嘅一句，我都唔知道点解波城你个脑转得咁快。突然 我想用呢个 format 好耐嘅，终于有一个啱嘅时 间，就到 就好似啲歌写咗成日都系，唉，其实等一个机会出，我觉得呢个都系 唔系有啲万寿无疆， 我要深呼吸下，然后 呢个你六十大寿嘅时候会送俾你。 搞 错，呢个行蛇系非常有气势。今日我哋送俾 Edgar 嘅有呢一句： 江油并重，海纳百川，家常爆满。 呢个藏头诗就系江海家啦， 好劲、 啊，系啊， 呢个特别版嚟嘅、 啊，超特别版。然后个下款咧，我哋嘅同事啊，旺角卡文再加苏动音乐狂贺 Edgar 八月灯红。点解 Edgar 嗰个系原子笔嘅？佢做咩？佢做咩？ 一阵间等佢自己嚟解释、啊、我都唔知点解。 八月灯红，好劲、啊！呢、這个劲过万寿无疆、 啊，呢、這个劲啊，系啊， 好开心啊！多谢你啊！ 因为呢个 format 谂咗好耐，一个床头诗，即系用个名嘅每一个字就自己独立生一句。咁啊，即系谂咗好耐，送咩俾你好呢？上次漂洋过海家已经好好啦，我觉得，因为好啱上次嘅状态嘛。咁今次咧，我谂咗第一句谂到先咧，其实系家常爆满嘅， 系 啊，因为我真系我谂大家都应该会 食到个家字就可以食到前面嗰两样， 同埋呢个应该大家嘅愿望首先会有家常啦，同埋咁家常 爆 满就梗系要啦。咁、 啊、 只不过系个江要同个海字调翻转谂，究竟谂啲咩咧咁样？咁我覺得呢兩句都好似幾好嘅。 江油並重啊，勁啊！ 係江油並重，即係無論係個人定係啲歌，係有快歌有慢歌，咪江油並重咯。係啦，海納百川即係包容到好多唔同嘅 genre、唔同嘅風格喺個 show 裏邊，咪海納百川咯。 我冇聽過呢個四字成語。 係呢個係 長知識啊，多謝。 即係海納百川，即係一個大海可以容納到好多即係一百個川，即係嗰啲河流啊嗰啲咁樣。 多謝啊！ 即係咁就好似一個 show， 佢可以包容到好多唔同嘅音樂風格、唔同表演嘢喺裏邊咁。 所以我啱啱先發現。原来 Edgar 的中文名是这么有意思的。 是的，还有有些成语是用江海做字头的，其实是江海什么什么，江海什么什么是有的。 江海一声笑。 不过这个我们留下次。 不过是沧海。 是那是沧海。 我们下次送给他。 你想的我想都可以送一句给你的。 完show之后就可以江海一声笑，因为终于就啊这样。 完show了这样。 是的。所以这一卷就真的。 多谢多谢多谢。哇，多谢旺角Carmen，好犀利。 是的，那么这个的消息。即係早一排，大家都即係一路都好為你緊張，為你擔心，或者一路都期待緊，終於都再嚟啦，第三次啦，係啦，你自己係幾時收到？ 你冷笑一下 我突然之間咁樣俾你講，我唔知嗰個冷笑代表咩添。 佢要化解自己嗰種尷尬，因為 係啊，我覺得係因為。這個笑是裡面有期待、亦都有擔心，亦都有替你開心，很多東西在裡面。 是是 是是我們是是我們一路 follow 住都有這樣的感覺，你應該更加大啦。 因為即係老實講嘅，第一次我見到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哇，又你啦，哇，真係加油啊，咁樣咯，真係會一定要得啊，咁樣咯。 係啦， 有冇自己第一次即係都開始感受到，哇，原來大家會為住我呢一個消息而感到咁多咁複雜嘅情緒㗎喎。係 啊，啲人話我開 show 啲疫情又嚟啊嘛。 係，因為大家用病啊呢排 版嘅丁蟹咁樣。 係啊， 唔會嘅， 冇嘢嘅，今次冇嘢嘅， 係啊，我攞咗夏天嘅期啊嘛，今次係啦，今次好開心啦，即係當然係好 excited， 同埋其實真係，因為咧過往實在即係好難形容噶，即係當中嗰個心情，其實我覺得都有，即係自己都有會有一個啊， 究竟唔知几时可以再踏上去呢个舞台嘅时刻啦，或者再踏上去大家仲会唔会上嚟睇啦，即係有好多好多中间嘅即係兜着个怀疑啦。咁但係成日呢都会出街可以留返啲自信㗎，因为出街呢又会撞到啲 fans 又会几时开演唱会呀，有两场飞呀，冇退过呀啲飞呀。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啊，真係有人仲 expect 緊嘅。咁所以我就自己一路都即係等緊一个时刻呢。咁所以其实而家真係公布个心情係真係好我都会几开心自己冇去放弃再申请呢样嘢，或者係坚持喺红馆呢度学个会场开，因为硬係会觉得啊，我真係第一次我喺开嘅演唱会係喺麦花臣啦，其实我第二次已经係喺红馆㗎啦申请，咁就所以硬係会觉得啊，我一定要喺呢个 show嘅场地度开翻咯，因为我成日觉得我好怕一啲嘢系 unfinish， 咁而呢一样嘢系我觉得硬系未 finish 到，就系、但系当中其实你问我嘅话，我觉得而家系最好嘅 moment 去开嘅， 系原因系咩咧？你觉得 原因系因为我最主要嚟讲系我啲歌曲可以成就到每一 part 我想呈现嘅感觉。同埋我啲歌係舊歌，我可以揀唔要邊首歌，而係全部自己作品，我冇去要唱一啲要寫俾別人嘅作品 ，unless 我係覺得真係好有意思，係好啱嗰 part 啦。咁但係當中我就覺得啊，係而家 modify 我哋大家成隊團隊望住 run down 嘅時候，係啦，冇嘢改啊，係咁啦，即係大家都覺得一致性，我冇嘢要調，係咁樣行，即係已經係。精益求精已經係去到，因為我哋三年前已經有個大浪喺度，無論啲衫啊、所有嘢啊，淨係知道啊我個狀態啦，或者係再 detail 再 fine 啲啦，或者再加咗一啲咩嘅歌種啦，或者我 as an artist 喺呢一年幾兩年裏面再 develop 成為咗乜嘢，即係喺別人眼中係一個點樣嘅 artist？ 你哋得出嘅結論係啲乜嘢咧？ 我得出嘅結論係人哋喺我眼，人哋喺別人眼中睇嘅我同我自己係好唔同嘅咯。 係， 我會發覺即係咯，可能我講嘢細聲，我唔知 呢個你自己覺得定人哋覺得啊？你呢個係？ 唔系，即系别人嘅印象会觉得我好斯文，即 系 我从来都好多个问号，点解会咁？即系系咯，但系其实我由入行到而家都唔系好习惯自己做一个 public figure 嘅人嚟嘅。 嗯， 系啊，即系我去到个街里边，有阵时啲人会同我讲嘢，特别系我啱啱放嗰半年假嘅时候，我成日会以为啊，我撞到啲咩朋友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一样嘢我好想，反而喺个 show 今次嘅 show 里边，我觉得啊，其实呢样嘢可能系好嘅，即系可能呢样嘢系 mix 啲，即系我好想大家入嚟睇我个 show， 今次系大家带住一个大家可以 share 一个 celebration of 一个开心嘅一个 show， 即系带住一个开心嘅心情走咯。 咁同埋另一样会唔会可能喺观众嘅角度会觉得 Ega 系一个好emotional 啊？即系除咗头先个思文，因为嗰啲作品上面都会 trigger 一啲嘅情绪啊，嗰种会唔会都有听过有人咁样形容？可能会觉得你系一个咁嘅人。 其实我都 kind of emotional 噶，我觉得大部分嘅呢一 part 嘅我都系摆咗喺我作品嘅，但系系啊，但系我觉得作品系要 honest 嘅，即系其实同埋我觉得冇乜必要去 hide 自己个 emotion 咯，即系我觉得你有嘅别人都会有，即系总会有人产生共鸣噶嘛，即系音乐 should be honest， 因为我觉得当你系好 honest 去讲一样嘢嘅时候，人哋就会感动咯。如果 it's just a melody 是好好听，我觉得冇乜意义啊，成件事系啊，所以我觉得，喺我自己做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其实 I'm kind of honest， 即系有阵时会滴翻自己一啲拗痛啊，有啲 feeling 啊出翻嚟，我成日觉得我头嗰五年写嘅歌咧 ，it basically。一路写紧嗰个感觉，其实音乐 is crying for help 噶嘛，系 calling for attention 噶嘛，其实，其实系咁样噶。咁而 当你去咁样做嘅时候，可能你得翻嚟嘅一啲 comments， 可能啊，唔知点解听你嘅歌咧，特别即系有啲即系屈屈地嘅感觉啦， 硬住硬住。 Because 即系因为你唱嘅时候系咁，或者写嘅时候咁样。咁而家我觉得自己好似步入咗 a next chapter， 即系我就算我写嘅嘢嘅角度咧 ，emotional 嘅地方嗰个切入点唔同咗咯。 嗯，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翻嚟 after 呢半年翻嚟，准备一个红馆带住呢啲嘅新歌，其实亦都系讲关于好多 about like life or 生活上边嘅嘢咯。 咁、但系真系，其实数翻真系十年咯，你都2013年 ，yes 2013年出道， 系啊，到而家2023年即系啱啱一个十年、嗯。其实你自己有冇 realize？ 话其实身边啲人讲你先，咦系原来十年。 系啊系啊，身边啲人话俾我听，哇、今年第十年，啲 fans 同我讲。出到第十年，哇吓咁快嘅，点解做咗啲咩咁？咁但系就会觉得我更加要玩住佢咯，即系而家会更加清晰自己系一个点样嘅表演者咯。系、我觉得呢段时间对于我嚟讲系好好嘅磨练嚟嘅。我觉得其实。自己的路上别几幸运地是用音乐来带住自己每一步的。即是我每一次订一首歌出去呢，就好像那首歌就给我很多东西。无论即不只是有个 fans 的，有时候是我 story， 我的经历啊，所有东西。那我觉得去到现在目前为止，我希望可以带住我的这些歌，可能除了红馆这个，红馆这一样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起点咯。我也很想带着我的歌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其实。因为我去 travel 的时候，我见到一些华人的表演者，我觉得啊很好，即是可以带着自己，即是未必是华人的，即是带着自己 language 去到第二些地方，或者现在其实都有很多 artist 去做一些 world tour。 是啊是啊。 咁我好想做到嗰样嘢，或者因为我亦都系会觉得，即系如果你可以用你嘅 language 去，即系因为每个地方其实都会有好多听广东歌嘅人，而喺嗰度开到 show， 即系带住自己嘅歌去到嗰度，佢哋又可以嚟到睇嘅，系好好咯呢件事。 自己心目中有冇一啲嘅地方、或者一啲嘅场地系自己好摆喺一个好高嘅 priority？ 如果有机会 world tour 一定要去嗰度嘅咁样。 其实我想做一个 outdoor 嘅 show。 O、okay. K， 正 系啊！我发觉我好少机会做一个 outdoor 嘅 show、反而我觉得而家嘅歌曲嘅类型应该系可以做，驾驭到一个 outdoor 嘅 show、所以呢一样嘢反而我觉得，或者一啲 music festival 我都会想玩嘅，系啊。 咁喺其實呢、即係呢個十年嘅階段，而家去到十年之後，有即將有呢個紅館，其實有冇諗翻可能當初十年前嘅自己嗰陣時嘅狀態？嗰陣時嘅你係咪好純粹？定因為其實嗰陣時已經有啲嘢想 achieve， 然後 through 呢段時間，已發現都真係一步一步 achieve 咗啦，真係。 其實我反而諗翻啲比較多自己嘅童年咯。 係。 我就會發覺原來。我音乐在我很小个的年纪已经出现了。因为我小个的时候是一个即是比较很静，即是虽然现在都不是多一个，但是我小个是很静的一个女仔来的。咁成日都不是很懂得跟人家沟通。咁 until 我有一天呢，我就回学校我表演了一首歌。因为我每一天就最期待在那个音乐堂。咁未知道，即係我所有 instrument 都未開始識玩，咁啱啱第一次表演就學咗一首歌叫 First of May 啦，就兩小無猜嗰套戲。咁我就學咗嗰首歌之後，我第一次表演啦，咁突然間呢好多人叫我教佢彈琴喎。咁我就覺得，哦，原來音樂係一個溝通嘅渠道嚟㗎喎。原來即係音樂，即係我就突然間喺嗰陣時就識咗好多 best friend 啦。即係細個，即係我覺得音樂原來係好早喺我嘅人生裏面已經出現咗。即係我嘅細個，我嘅童年係圍繞住好多即係黑膠碟啊，有一套鼓啊，即係有幾部琴啊，即係咯。即係我一出世嘅地方已經係咁樣。咁但系我冇谂过呢一样嘢系会造就咗自己人生，即系更加冇谂过自己会企喺一个咁样嘅舞台上边。咁我觉得当中其实谂翻起转头，有阵时系好多 dot 系突然间 connect 咗至一条条线。无论我一出世，我爸爸已经系一个音乐人啦，佢第一个去教我点样去 appreciate 音乐啦。 咁第二个系遇到好重要嘅人物系舒文啦 ，of course。咁佢亦都系即系喺我嘅成长路上，我觉得系推咗我好大嘅一把啦，喺音乐路上。咁同埋我嘅老板 Duncan 啦，因为佢系第一个佢真系听我嘅歌，跟住 and then 第一只 DVD 已经俾晒 Freedom 我啦，你写啦。我唔揾人寫 ，just 出你嘅作品咯。即系呢啲，我覺得我會好 appreciate 嘅，因為呢啲係信任，即系你有幾個咁 trust 你嘅人去輔助你上去一個舞台。咁當中，即系當然係會經歷好多好多嘅磨練啊，或者好多嘅 beat down 啊，即係有陣時都會 question 自己，我咪成為一個表演者嘅材料咧？即係因為我係好習慣喺幕後嘅咧，因為我係。好 shy 噶嘛，我即系我好怕喺人哋面前去讲嘢噶嘛，咁佢慢慢变成去爱上舞台呢样嘢，即系去演绎，即系 instead of 去理别人眼光，你去演绎到一啲你首歌里边讲嘅一啲 message 啊，其实系好好玩嘅一件事嚟嘅，都系一种 creation 嚟嘅，即系无论。我去写我嘅一首歌，去到 MV music video 同 music video 嘅导演去讲每一个故事点样行啊，同填词人去沟通。其实谂翻起所有嘅每一步都好好玩嘅，系啊，对于我嚟讲，咁所以我系好 grateful 于好多好多嘅人喺我生命里边咯，系啊。I wanna be the way you are, a shining star so bright. Thank you.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尖沙咀一间镖行下昼发生劫案，四名涉案男子，部分人手持铁锤同刀，他们事后登上一架私家车逃去。警方其后找回涉案车辆，仍然追缉疑犯。据了解，初步估计损失九只镖，涉及超过港币100万。有目击者说，劫案历时大约两分钟。有附近商户表示，最近尖沙咀治安变差。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贵州省贵阳市，朝早在当地食肆吃早餐，再到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参观，同当地重点企业代表交流。李家超说，相信香港能够同贵州在信息通讯和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展更多交流和合作。代表团下午亦同贵州省领导会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利戈任正身处俄罗斯圣彼得堡，不在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在总统府对外国记者说，昨日曾经和普利戈任通电话，他又说雅格纳成员仍未在白俄境内设立基地，都在自己的营地。普利戈任上月23日发动叛变，并派出武装车队向莫斯科进发。在卢卡申科调停下，事件24小时后平息。卢卡申科上个月27日表示，普利戈任抵达白俄罗斯。俄罗斯电视台早前播出警方搜查普利戈任办公室和住所的画面，发现现金、假发、护照、武器等。住宅大院内停放了一架直升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喺沙田港铁站对开咧有意外事故嘅，仲系处理紧，塞到去科学园嘅。而吐露港公路去粉岭方向，之前近住科学园段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呢宗意外就清咗场，不过都仍然系塞车噶，龙尾分别去到和斜村同埋石门。而九龙嘅咧，九龙湾启祥道。之前去彩虹交汇处近住富警总部嗰度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噶。呢种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繁忙一啲。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去九龙嘅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善湾仔嘅支路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差唔多，北过同埋尖沙咀嘅龙尾近学园街，狮子山隧道窝打老道嘅龙尾咧喺映月台去沙田方向吓，龙翔道龙尾近虎山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暑假来啦， 我是艾力啊，作为音乐说的节目主持人，你是不是一定以为我讲快乐的方法是来自音乐呢？错了，我反而想 focus 在说字上面啊， 快乐嘅事情，不妨讲多啲同身边嘅人分享啊！因为快乐系会传染噶，能够将快乐带俾更加多人，系咪仲正先？ 开心香港，开心香港电台第二台。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海纳百川，家常包满。 今日收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Edgar 嘅，咁啊有你嘅新格林 Miss You Goodbye 嘅，咁啊我唐斌咧都一样会估关于呢首歌嘅，再交俾你揭晓嘅。 OK。 咁啊，我首先估先啦。其實呢一個就唔 exactly 係我自己估。我發現有一啲嘅你嘅樂迷都真係好細心，佢講得好好。咁即不如我就即係借花敬佛，就攞埋佢講嗰樣嘢去估下，到底係咪佢所講嘅係啱啦？有一啲嘅歌迷就覺得呢一首歌其實係之前藥嘅續集嚟嘅，因為其實喺嗰個歌詞當中都好體會到嗰一種即係失去一啲好重要嘅人之後嘅一種感受，呼應得嚟又會有少少嗰個取向上。有啲唔同， 我想估系呢一首歌去到一个 bridge 位嘅时候咧，嗰、那个好唔知系咪你作嘅时候，佢系一个 turning point， 因为前面一路系一种好似一种挣扎放唔放，但系嗰个位系因为连嗰个节奏都系好推进嘅，嗰、那个 bridge 位，咁、嗰个感觉系我几有 emotion， 就觉得好似真系我要立定决心，好啦，真系掉走佢啦。我唔知系咪因为喺个 demo 去写嘅时候，其实你嘅谂法上面都系，哦，嗰度真系对于一件往事系一个 turning point， 我决心可能要放开定点，所以令到填词人去写嘅时候，嗰段嗰个歌词嗰个 meaning 上面都系有一种咁样嘅感觉。 嗯， 系啦，我觉得嗰个系一首歌，嗰首歌 turning point 嘅位置咯，嗰、那个 bridge 位。 呀呀呀，其实都几，你哋都啱咗啲。 系。讲一啲啱咗 D 嗰啲位先啦，好好啊你，你真系锡住我哋啦， 系 你都啱咗 D， 或者你可以讲咗我哋唔啱嘅位先都得， 系 啊，唔系其实我唔啱，其实你可以话系弱嘅续集嚟嘅， 嗯， 可以咁样讲嘅 ，but is it the ending？ Maybe not， 我觉得系，因为我会觉得睇每一套戏其实。Unless 個 character 係走咗，其實佢都可以繼續嚟。你 Marvel 都有好多集啦，即係講翻前傳啦、後傳啦、再未來啊，再翻翻去翻去兒時嗰啲咁樣。咁其實我都覺得人生一樣咯，係啊，我都覺得係當你失去咗一個一個人嘅時候 ，it can be an ending of one story and also a beginning of another story， 即係。你失去了一个你很重要的人的时候留下的人的心态才刚刚开始去了第二个 chapter。对于留在这里的人是第二个页来的，第二个 chapter 来的。Miss You Goodbye 并不是一首不是一首悲伤的歌来的，我觉得这首歌。但我这首歌是一首很多 mixed feeling 的歌来的，但是它最后是找到一道光，找到一个找到一个出口的，因为这首歌是讲当你放下了同埋当你 let go， 你松手那一刻的感觉的。好像波胜刚才讲的那个 bridge 是一个 turning point 的。因为那个 bridge 其实那些歌词我好感动，因为填词人将我本身 demo 嘅歌词咧，佢 twist 咗做中文。其实 the meaning is exactly the same。其实当你失去咗一个人嘅时候咧， 如果成首歌直摊出嚟睇咧，个 bridge 系当你抌一样嘢，你唔舍得嗰一刻， 系 嗰一刻系你摆咗手出去，但系你未放嗰一刻。咁其实想讲嘅系，我应该用啲咩方式去思念你咧？即系抌呢一样嘢嘅时候，我好惊抌咗嘅时候就代表住我会忘记你，你唔曾出现过喺我生命里面。 嗯， 你有一个好 guilty 嘅感觉 ，and then at the same time， 因为呢首歌其实啲歌词真系写得好好，佢每一段其实写晒当你去失去一个人嘅伤感啦，过咗去嘅淡然啦，同埋其实有好多有啲 humor 喺里面先，即系当我抌咗呢啲嘢嘅时候，究竟会唔会俾你闹噶？即系你会唔会嬲噶？但系留住呢啲嘢嘅时候，你系咪一个最好嘅方法呢？又有 question 喺里面嘅呢份词，所以我觉得系写得非常非常非常之好。咁而我觉得我自己最中意嗰两句歌词系goodbye 所有熟悉的爱护 ，goodbye 这世界动静如故。我觉得写得系最好的，因为无论你对一样嘢舍得唔舍得，你放手唔放手，个世界都系咁行，每一日都系会日落日出，每一秒都系咁样过去。咁其实你所有嘅呢啲嘢系你自己嘅执念嚟嘅啫，你肯唔肯放低都系一个选择，但系你放唔放低，个世界都系咁行。如果你带住一啲你过去去活你嘅未来，未免太过可惜啦。即系其实份词系写呢样嘢。咁我觉得要放开你才能随时挂念你，其实呢一种爱系可以转一个形式嘅。其实呢啲嘅执念，好似话当你真系失去咗一个重要嘅人嘅时候，即使你帮佢搞一个 funeral， 其实都系俾一啲活嘅人对佢嘅 respect 嚟噶嘛，对佢嘅尊敬嚟噶嘛。但系所有嘅呢啲嘢系咪最重要咧？最重要系嗰个人对于我哋嘅生命嘅前来嘅影响系啲乜嘢？而嗰个人最生命里边最美丽嘅嘢系乜嘢？我觉得呢样嘢系我自己六年后揾到嘅一个 answer， 而想摆入呢一首歌嘅 message 咯。咁啱，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我首先已经唔会觉得系一件好 personal 嘅事，因为我觉得系好多人经历会经历嘅一样嘢。咁而我觉得希望呢一首歌嘅 energy 反而系会俾到大家一个即系一个 share 到嘅感觉，一个 maybe 一个 idea 我放低呢啲嘢嘅感觉咯。 最初去写呢个 melody 嘅时候，系喺一个点样嘅 situation 底下？系喺你之前嘅旅途当中啦，定还是系几时去开始有呢一个 melody 走咗出嚟？ 其实本身首歌名叫 Forget Me Not， 咁又叫无望我。咁其实我自己嘅经历里边，其实有一张我嘅 studio chair。是我坐了六年的这张 studio chair， 但是其实是我的我姐姐送给我 last 的一个生日礼物来的。 嗯。 所以我一路都不肯等，但是好不好坐的想等来 set 你。所以我曾经又拿螺丝批扭走个病啊，又怎样揈水啊，就加缆枕啊又成啦。咁都是不得，都是好好唔舒服啦，坐得咁去到一个 point 系，我坐到条腰系弯咗，我睇医生系弯咗，咁佢就话哦唔得啦，你个 sitting position 有问题。咁我就觉得maybe it's time， 即系 it's time to give it away， 即系呢一样嘢唔系最重要嘅其实。咁我以为自己会有一个好唔舍得嘅状态，但系当我let go of it 嘅时候。但是我突然间有一个好 relief 的感觉。我突然间不是不舍得，不是伤心的，突然间觉得好像放低了背囊一样。我就会觉得原来是一个这样的感觉的。Maybe, 即是当你很怕很怕掹得很紧的时候，原来你放手是另一个风景来的。 因为有时嗰种感觉系对自己冇信心，我觉得系，即系惊我放， yeah. 即系好似嗰张凳，譬如我唔再用佢嘅时候，我会唔会就好似等于忘记咗嗰个人啊？或者你觉得我需， yeah. 或者有时好需要就系你觉得我需要好似 有件咁嘅事发生，我必须要伤感，先至代表好似对嗰个人嘅一个 respect 或者点。但其实唔一定系只系得呢个 emotion 噶嘛。 系啊，其实因为我觉得系好多个 emotion mix feeling combine 埋一齐，即系你有阵时会见到即系好多佢嘅物品嘅时候，但系知道嗰个人唔喺度咧，其实你对嗰啲物品嘅感觉系第二种感觉嚟嘅，即系个歌词都会讲话啊。这是谁的家，挂着谁的画，爱你所挂，沉迷也害怕，仍然如投射背影继续挂。即是其实你继续摆这些东西在，但是已经不同了、那个感觉。那很多这些的情绪其实是你自己的执着来的。那 刚才我讲到那个demo 译的名字无望我，那跟着去到现在会叫做 Miss You Goodbye， 是不是都即係前次人佢嘅，即係佢去決定一點，話其實可能同佢中間有啲溝通、一啲 sharing 之後得出嘅結論，而家用咗呢一個嘅名咧，又 其實係前次人嘅決定嚟嘅、因為我同佢好早已經講曬呢張凳嘅故事啦，咁我就話我想寫一個咁樣嘅感覺，咁佢就好快去 get 到我完全知道點樣去寫，我覺得係寫 miss you goodbye。是 exactly 已经表达到成首歌的 message， 即是你那个不舍，你挂住那样东西、but goodbye， time to let go。 所以其实我们就算去拍这个 music video 的时候呢，那去拍这个女仔，这两个女仔的一个友情，即是他们由小个开始约定了要去一个薰衣草园， 是 但是最后原来去回个薰衣草园的目的不是去看花多漂亮，你去了一个没有开花的薰衣草园，你的目的是放下、即是有时候有些东西的 outcome 未必是想你所想象中 exactly the same， 但是是有另一个 purpose， 另一个 life lesson。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写到最后的 coder， 我专登写完的两首歌，我专登开翻个 file 唔得，我想写到个 coder， 我想写嗰度好似一个行出门口，你行出咗一个门口，你开个门口有个光射入嚟嘅感觉，我想有个咁嘅感觉。咁填词人就写咗要放开你，才能随时挂念你，即系呢一个位，我就觉得啊，好完整，即系有阵时好得意，系你俾咗个 concept 填词人，填词人喺个 life 里边可能行的路比你多，即是他又会给回一个 answer 你。 是。 即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chemistry， 我觉得在这首歌里发生得很好，无论我的 MV director， 所有演员是这样。 咁他MV 那里同阿星去沟通亦都是合作了很久的。咁所以在这首歌去谈的时候，想头先那些 idea 等等那些，是不是都其实都因为大家都有那个经历，整个 crew 可能大家都有类近的经历，是不是大家都会很快想得到、不如用一个这样的 concept 去处理个 MV 啦， 因为其实在一路拍的时候很多眼泪，这首歌很 emotionally drained， 但是其实阿星很快想到这个 concept， 而我觉得他的故事很好，因为为什么要开始在个水族馆里面呢，因为之前灭迹都是有在个水族馆里面，上次灭迹那个嗰、那個故事嗰、那個 storyline 係講呢個 fans 同埋一個偶像嘅關係，咁呢個 fans 喺個水族館裏面望住啲魚，就覺得啊啲魚好似表演得好靚，咁但係我就好似嗰個魚缸裏面啲魚咁，我好想有翻個 freedom， 我被困住咗，我都好靚，但係好我唔係讚自己靚啊，就個個 character， 但係走唔出嚟，走唔到出嚟咁樣，咁但係呢一首歌个开头点解喺个水族馆里面呢，就係讲呢个女仔望住呢个回忆佢走唔出嚟。即係佢一路都活住喺呢个回忆里面，而呢个回忆係不断咁一啲好美好嘅回忆。所以嗰、那个歌词里面所写住所时所住欢乐时，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呢，去记挂住一个人呢、所以我觉得个 MV 个取景方面，无论个薰衣草园啦，这个的水族馆啦，在个 bus 里面啱啱日落啦，即是很多东西都是讲 let go， 我们专登在这个 MV 里面没有任何 夜晚嘅先嘅。 系啊，我就系发现啦。 系啊，所以我哋专登追光追得好紧要噶，每一日。 好早起身。 讲翻好 practical 嘅问题。 系啊，要睇住个日光啊。 系啊，睇住个日光咁样。咁同埋，我觉得即系个故事亦都好好啊，即系去写呢两个女仔喺童年时可能想入一间餐厅，但系唔够钱食嘅。因为我觉得好多人都会有呢啲经历咧。咁所以我觉得个 storyline 系写得好好嘅，即系最后讲系 is okay， 系 即系放低 is okay， 其实系好好嘅可以。 跟住落嚟啦，喺 Miss You Goodbye 之後啦，即係亦都密落緊估要開 show， 有冇其實都同時間仲要忙埋一啲嚟緊 upcoming 一啲新嘅作品啊，或者可能一啲可能專輯上面會唔會都已經開始要 prepare 咁樣？ 我都嚟緊會有一首新歌嘅，咁仲會有一首新歌係可以喺呢個演唱會裏面呈現嘅。咁而家其實都有好多，因為所有舞蹈是重新排过晒重新排过晒啦。咁同埋而家锻炼身体囉，係呀，不断地，因为发觉即係第一次有坐拥自己一个 show， 第一次有好多 custom made 嘅衫啦。咁其实都有啲份量嘅呢啲衫。所以其实而家开始去进入一个自己最 fit 嘅唔係淨係形態咯，係去能夠駕馭所有表演嘅 part 嘅部分嘅呈現啦。 係啊，我今日又做 gym 啊，又引體上升啊咁。 少少啦， 系啊，而家最大只你啊呢度，我听，你小心啲啊， 最勤力啊， 最勤力最大只啊。 有个人话佢七个月冇做过 gym， 边个啊？ 你咯， 喺度，唔好讲呢四 日，系时候啦。 咁而家第一个即系入咗行嘅十年，就真系一个 milestone 啦，我觉得系。咁但系去即系其实展望将来，仲会有好多个十年。如果我哋苏动音乐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嘅，好似叫许愿池咁样。你喺呢度讲一样嘢咧，系唔知点解深烤系会实现嘅。 系啊，前排有啲 artist 话，我希望咧可以玩到户外音乐节，隔咗几个月就 玩 咗啦。 系啊， 系啊。咁所以即系如果喺呢度，你当可能去一个愿望，俾一个 target 自己系放十年后嘅 Aga， 你会唔会有一啲嘢系好想喺十年之后见到自己？哦，当时嘅我已经系会咁样噶啦，咁样有冇一啲咁样嘅 picture？ 或者唔使十年咁耐咧， 但系其实我入行以嚟第一个 interview， 我应该话我要去做 world tour 嘅。而家使唔使加码？ 可以加， 可以啊，系啊， 上太空 地方 啊，话 唔定唔使十年，可能真系学我哋上次咁样几个月之后就可以发生都未定噶嘛。 即系 world tour 呢个都系会继续想快啲。 Yeah，definitely， 我觉得系啊，我希望可以发生到嘅呢样嘢，同埋。有冇啲咩嘢想？我会想同一啲自己好想合作嘅 artist， 去做到一首歌咯。如果咁就好啦。 有咩心水？ 有啲心水？ 咩心水啊？ 乜嘢人都得嘅，系啊，dream it big。 因为其实咧，我会好想同玉置浩二合作噶。 哦。 个原因因为其实。有少少淵源嘅，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屋企成日播住玉置浩二嘅歌噶，咁佢系我 one of 我最中意嘅 artist 之一嚟嘅，咁佢亦都系，其实我爸爸以前有一个做 artist 嘅机会噶，咁佢同玉置浩二 sign 咗同一个经理人嘅，咁但系佢嘅经理人好不幸地喺日本度遇上咗交通意外，咁佢直情系入晒 Avon Studio 录晒所有歌啊，咁样，咁亦都见咗玉置浩二啊，咁所以佢就冇咗呢个机会，咁但系跟住咁就 throughout 嗰个我好细个嘅时间咧，我就知道呢件事，同埋会听到佢嘅歌啊，咁样，咁所以我又。对上一次我亦都去即刻飞咗去，佢啱啱开演唱会之前我都飞咗去睇佢个演唱会，咁我觉得系好 inspiring， 即系 one of 我觉得系 greatest singer， 系咁，所以如果有机会去合作到就好啦。 希望可以见到有呢一个嘅 好啊，讲咗出嚟系啊，讲出嚟， 讲咗出嚟就系噶啦。 呢个环节可以以后访问都加呢个苏动许愿池几好， 然后就系周围听啦。有讲过，不如睇睇有冇机会啊，系啦， 咁啊。預祝你 good show 啦，係一切順利。今日多謝 Aga， 謝 姐 ，thank you。 合集多久？无望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苔。花瓣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也为爱，人物放进心内，失破很快，怎会留到现在？你别来好吗？我近来好吗？蔓延消化，然而我未化，流言回头面对他也害怕。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you. Goodbye, I'll be always missing you. 半放心消失 作曲嘅有 Ega， 填词嘅有何方，编曲 Johnny 阉，监制舒文。听我有 Ega 最新嘅派台歌叫做 Miss You Goodbye， 听日五点钟苏东音乐再见啦，拜拜。